喽，来自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17:06，跟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说一声啊，假期快乐！在十月份的第一天，跟你问声好。你好，我是思萌。那么在最近呢，从1号开始，最近几天也是娱乐最王牌照常直播。直播期间呢，有好歌，有好的一些去处的推荐，包括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有空的话啊，跟我们来保持一下互动。都是单人直播，所以不妨来听一听我们为你选择了一些这个甄选出来的歌单。当然在这儿首先开场我得跟各位道个歉，为什么呢？你看周三周四回来直播的时候啊，还一直跟各位说，哎呀，不管是来京的朋友啊，还是这个假期期间不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北京的天气，国庆1到7天可能都会连续有小雨，结果今儿一出门大晴天，就头一次感觉被雨天放了鸽子，但是又那么的开心，就感觉收到了一个大惊喜。所以在此刻可以两种方式找到我们公众平台974最王牌，同时也要问候一下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的各位朋友们打声招呼，也欢迎大家随时聊聊天分享分享你在今天或者说在最近几天呢都有什么简单的规划，有什么样的小小的惊喜和开心要分享给大家的。我们也希望吧，希望这样的晴天能够坚持久一点，但是呢具体最新的天气预报是这么说的，说今天白天是没问题，晴朗持续在线的，能见度非常不错，但是说今天夜间有小雨来扰，而且也说了啊，明天呢也将会维持这样的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所以也提醒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呢合理安排假期出行，同时也别忘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出门带好外套，因为早晚的温差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来吧，我们继续来听歌，希望这样的晴天不知道能不能够持续超过12个小时。 Sandy 林忆莲的这样一首歌曲，突然觉得晴天既然来了，要不然就别走了，北京欢迎你。OK，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12小时不下雨，来自 Sandy 林忆莲的这样的一首歌啊，也是跟我们聊天室里面好多朋友打声招呼吧，看看大家的名字，像山外有山思达，哟，思达说这边是全家一边包饺子一边听节目呢，还有燕林啊，包括逸飞也是平安到达武汉了，好像昨天凌晨3点钟到的。生如夏花、爱心，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过来了啊！两种方式可以随时找到我们。当然了，虽然说今天是晴天，此刻是晴空万里的状态，但是呢，从今天开始呢，大家的出行也是能够明显感觉到有一个这个出京的拥堵的状况啊。从1号到7号这几天呢，因为是这个免费通行嘛，又加上尾号不限行，所以呢，国庆假期这个高速公路的前期的出京啊，也就是前3天，包括后期进京的车流啊，5号到7号，这个潮汐特点明显。当然了，包括像公园啊、景区啊、商圈也会成为交通热点。像天安门、香山地区将采取的是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1号到3号的上午啊，好多朋友不知道有没有这会儿已经去到外地在听节目的，像这个京藏这边的清河收费站、沙河大桥，还有昌平西关、居庸关野生动物园的出口啊，京城这边的望河桥、来广营桥，还有京港澳的杜家坎、长阳路段，包括京开的玉泉营新发地等路段，都是这个最近几天出京容易拥堵的路段。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提前规划好，不管是看导航还是打车，看一下这个拥堵时间。而且呢，从我最近出门的一个经验来看，通常在软件当中提示的这个拥堵时间要远远少于实际的拥堵时间啊，因为不断有车流在加入，可能这个路段当中也会有一些突发的情况。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谨慎慢行，安排好各位的出行计划。刚爱心说一句话特别好，我觉得说到我心坎里了，而感觉啊，思萌一个人直播好孤单啊，所以我就很想从今天开始这3天的直播啊，不妨就来开启一个咱们一块儿来完成直播的模式，就是从此刻开始呢啊，我们正式开启最近几天假日当中的王牌点唱模式。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在假期最近几天最想在电台当中听到的一首歌啊，当然更重要的是写下来你的假日心情。你可以通过974最王牌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关注之后来找到我们，同时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不管是悄悄话还是直接留言都可以。目前在我们今天的歌单当中还余下的是3首歌曲的位置啊，先听听吧。这首歌是来自今天上午的11点03分，泪落心田发过来的。他说这歌呢是我对于他们的一个入坑曲，前奏的摩托车启动声会让人有一种想要出发去远方的感觉啊，同时也要借着这样的一首歌曲祝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假期愉快。嗯，夏日入侵企划，饥饿都市，娱乐最王牌祝你假期开心。这首歌曲啊，这位 DJ 来自我们的泪落心田。 Yeah. 方向繁星，退却后只剩下混沌的夜空，炙热掩盖风声颗粒的大冰，又把所有失落无度反手推入无尽的白昼，只小看管教着只剩下麻木愚钝无从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自盆栽和 A 妹共同带来这样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 Save Your Tears。 这歌其实上线挺久的了，我记得我今天在节目里面已经放了很多遍了，从夏天真的是从夏天扎扎实实的听到了秋天，但看了一下最新 Billboard 的榜单当中还是排在了第11位。而相反啊，盆栽的一些新歌 Take a Breath 在这次的榜单当中只是停留在了第20位的位置啊。大家最近听到的一些新歌啊，或者喜欢的歌曲呢，都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我说了，今天开场就跟各位分享过，预告了一下，在最近几天节目里面呢，也会有一些好玩的去处，或者是展览，或者是店啊，都可以跟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想问一问此刻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有没有对世界历史感兴趣的？特别是想近距离了解一下这个尼罗河流域的历史文明。这一下感觉上升高度了啊，没有没有，就是可以在国庆期间去看到一个中华世纪坛二楼的展览。之前我在节目当中我分享过，是关于这样的一个遇见古埃及黄金木乃伊的展览。目前呢也是因为在最近刚刚开启了夜场模式，就是考虑到可能很多朋友的白天没有时间过去的话，或者说没有时间专门去一趟，那么可以选择在夜场进去来感染一下这样的一个展览，内容都是一样的。而且我觉得木乃伊肯定是很多很多小孩子的特别感兴趣的题材嘛，不管男孩女孩。我记得我小时候，反正不管我多闹啊，你要说给我一本这样的木乃伊的插画书，我可以一声不吭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看一晚上啊。特别是里面要再有一些标题，什么世界未解之谜、金字塔呀等等这些文明流域古国，就会觉得好像开启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在这一次呢，他们也是有很多包括来自于曼彻斯特博物馆的一些107件的文物真迹，所以这一次也是首次在国内大规模的展出。我是前两天去看的夜场啊，也是让我对这个比如说古埃及人物他们对于像生命啊、死亡包括来世的一些态度和看法，而且你可以根据一些文字介绍很清晰的去从他们的一些人物的肖像当中，包括人物的这个图画手里面拿着什么，可以判断出来他们的地位、职位，甚至是这个人当时的一些理想人生的样子是什么。夜场呢是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9点钟闭馆。所以想去的话可以到现场直接扫码小程序就可以来买票了。继续来听歌，两种方式欢迎你随时和我互动。在今天的话题，我们遇到了一个不期而至的晴天，是一个惊喜。你在你生活当中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可以来告诉我呢？ 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流的痕迹，迈出车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犹豫，不禁笑着紧相亲切，仍无法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前。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做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间，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措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曾难自拔，你世界之大，也曾溺于其中梦话，不打真假，不做挣扎，不惧笑话。分的距离，不知抚摸的是故事还是段心情，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见到你微亮晨光里笑得很甜蜜。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

我看到了希望，你是否还有勇气随着我离去，请带上 来自郑钧，在此刻17:36整带来的私奔。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啊！你好，我是思萌，再次跟各位说一句假期快乐。就是你会觉得在这样的天气当中，今天这样一个大晴天，而且刚预报过了，可能夜间有小雨，所以呢，这样的晴天已经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倒计时的状态。我突然觉得，就是在这种状态下，这个温度和今天这样的一个心情，好像任何的交通工具都比不上来一个小小的单车，骑着，哪怕是沿着河边走，或者是沿着道路的一旁，听听歌，慢慢悠悠的溜达溜达。如果说你今天没有计划的话，不妨去试一试。今天未必哦，这会儿能见度很高，可能再等大概半小时左右，能够迎来黄昏和落日。而且昨天我跟艾科下节目之后要赶去吃饭嘛，我们路上就是骑车过去的。我发现现在就是扫码这种小单车确实不一样，有些车你骑起来就是会有点笨，或者说骑起来有点累。但是好像所谓的蓝色的那一款啊，新出的，在车框的上面有一个他们塑料编织的网格状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车，骑起来非常的舒服哇！我当时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可能大家也在笑话我吧，我就一直在感慨，我说骑得太顺滑了，而且完全不管是爬坡也好，还是你走在平路上、走在马路上，骑起来非常的顺滑。用我们以前小时候的话来说，就是这车骑着特别利，啊，利索。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暂定没有什么计划，但是又想出来散散心、透透气，选择一辆车骑一骑。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就好了，继续来听歌吧。在今天同样也是开启我们王牌点唱计划，邀请大家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来留言啊，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在接下来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娱乐最王牌也可以随时通过悄悄话的方式来告诉我。今天在下一首歌之后呢，我们还会迎来在这一时刻的王牌 DJ， 是来自子一，他呢和他的同事们呢都是在此刻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所以稍后呢我们也是会专门选出一首歌曲来送给他，继续来听吧。 Chainsmokers Coldplay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I've been reading books of old, the legends and the myths, Achilles and his gold, Achilles and his gifts, Spider-Man's control and Batman with his fistAnd clearly I don't see myself upon that list. But she said, where'd you wanna go? how much you wanna risk. I'm not looking for somebody with some superhuman gifts, some superhero, some fairy tale bliss, just something I can turn to, somebody I can kiss. I want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Something just like this， 刚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了，这样的天气骑车是特别好的一个推荐和选择。然后有朋友就说到了啊，提示一下，这个天安门国庆期间假期的这个全线自行车是限行的状态，一直到八号。他说上午呢骑车啊，生如夏花就说了，上午骑车就被拦在了南池子啊，没事咱换个地儿骑，好天气不挑场所不挑地点嘛。接下来王牌 DJ。王牌点唱计划，我们邀请到的是公众平台上子一发过来的留言。他说跟同事们呢此刻依旧在坚守岗位，因为都是医务工作者嘛，所以节假日呢是很难休息的，都在默默的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努力工作，奉献爱心。所以今天呢，他说也特别想在电台当中点播一首歌，听到一首歌曲由我来选择，希望送给子一，还有子怡的同事们，以及啊，要送给所有节日不能够休息依旧努力工作的朋友们。 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让我一生都有关于你。 还是要跟你说一句假期快乐，虽然说是用工作来度过的，但是别忘了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成长的四季与你。 只有初 着远方，只想在你身旁，把这情歌慢慢唱。送你三月的风，六月的雨，九月的风景，大雪漫天飘零，做你的嫁衣，多美丽。送你每个梦境，每次星星陪伴的场景，让我余生 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们可能听到了节目，但是未必能够腾出手腾出精力来留言，同样把这样的一首歌送给你，祝你假期愉快。各位别忘了通过两种方式啊，可以随时来找到我们公众平台974最王牌，点击关注之后别忘了把你的假日的音乐和你的心情写给我啊，同时呢也可以在聊天室里面直接留言。而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非常非常简单，就是说一说你在最近的一些惊喜或者开心的事情。你看比如我今天早上还专门给自己设计了一下我特别关心的一个烘焙店啊，前两天呢出了一款新品，然后呢其实当时就可以直接配送送到家里面可以吃到啊，但是我觉得不妨就安排在今天上午10月1号大概上午的10:30左右让他送过来，然后我觉得如果好吃的话 OK， 嗯，决定了整个月啊，10月份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开心的状态，一个开心的主题啊。如果不好吃的话，放心，我不会说不好吃的，不挑食。很有意思，它那个甜品呢，其实也是一个面包嘛，相当于是把可颂和烤的厚芝士条夹在了一起，而且特别标注的说，拆封之后尽量在15分钟之内吃完，保持一个最好的口感。他实在是太低估我了，我大概用了不到15秒钟就给吃完了，哎，确实很好吃。所以如果你也很喜欢像可颂或者像的牛角包，同样也喜欢芝士的朋友，那么这样的一个双倍的快乐和双倍的这种开心的食物，可以在平台上留言，我把它分享给你，看看能不能也在假期期间预定之后配送给你，送给你的家人们一起来品尝一下。继续来听，在此刻17:48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只有一个 母は5年前、私を一人残して突然家を出て行った。 なんか小森とあっちじゃ話されてる言葉が違うんだよね。方言とかそういうことじゃなくて、俺はさ、他人に殺さしといて殺し方に文句つけるような、そんな人生は送りたくないなって思ったよ。 待って。 稻子是听着脚步声长大的，秋天的美也是理智的。 言葉は当てにならないけれど、私の体が感じたことなら信じられる。 娱乐最王牌，陪你续写秋天。 我们刚刚在片花当中听到的这个片段，包括里面的一些台词部分，是出自2016年的一部日本的上线的电影啊，分上下篇，春秋和冬夏啊，叫做小森林。可以在家里面，如果说没有安排太多出行计划的话，不妨可以看看这样的一些慢节奏的影视。晴子也发来留言了，说假期哪儿都是人啊、在家里面开着投影吃着爆米花就是最爽的了。也跟各位推荐一个吧，最近呢在网上热播的一个跟网飞合作的这个韩剧，叫做《鱿鱼游戏》，节奏是非常紧快紧凑的啊。讲述的是一群人生失意的人突然接受到了神秘邀请呢，去参加的一场生存游戏，而且最终活下来的那一个所谓的冠军是可以拿到大概$10,000的奖励。而当时呢，在剧中的一些地点都是不会告诉你的，包括在剧里面的每一关的内容也不会告诉你，都是到场了之后选择了出场顺序你才会知道。但是它有一个主题，就是里面所有的角逐的一些游戏呢，基本上是20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啊，甚至整个东亚地区都玩过的一些儿童游戏。比如举个例子啊，像拔河，再熟悉不过了。1、2、3木头人，对吧？还有像玻璃桥、鱿鱼游戏等等的，整个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可以不妨拿出来看一看，跟像之前的饥饿游戏啊，还有之前看雪国列车类似一点啊，但是可能它更注重的一个亮点是在于用儿童的游戏去决定成年人的未来，是这个状态吧。当然如果说没时间的话，也可以像我一样去找一个解说版，大概40分钟就可以把整个剧给看完了。平井大，一位生长在海边的歌手，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你。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现在。

8:06，娱乐最王牌正在直播。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周杰伦《夜曲》啊，跟公众平台上的杨俊杰打声招呼啊，国庆快乐，老白啊！我已经替你这个拍照啊，把留言拍下来，替你转达给老白了。国庆几天呢？我们王牌 band 相当于呢，每一位 DJ 可能都有一个机会啊，就是单人直播，也会带一些好听的假日歌单来陪伴各位。最近几天呢，1号到3号是思萌在直播间一个人陪着大家，同时还有我们这个所谓的王牌点唱计划，两种方式可以找到我，微信公众平台关注974最王牌，或者是聊天室里面直接下载之后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告诉我说你的假日在电台当中最想听到的歌，包括你最想分享的假日心情，或者说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想听什么，想让我给你选都没有问题啊，很开心能够在10月份的第一天在直播当中陪着各位去迎接这样的一个黄昏和落日啊。看看留言吧，我们今天聊天内容和话题都很简单，说一说你最近收到了一个惊喜或者说让你开心的一些事儿啊。比如季星留言说了，前两天呢去长安街看花坛，走累了就去中山公园里边歇一会儿，结果发现呢来京雨轩重新营业了，说很意外的惊喜，因为能进去呢尝一尝小时候吃过的冬菜包子还有豌豆黄，因为是我觉得去到一家店之后，如果说能那么多年味道没有怎么变，那吃到的那种感觉和那种情感和食物融合在一起的那种回忆是特别特别美好的，包括到现在有时候我回到我的老家，回到河南新乡那边的时候，也会去找以前经常吃烩面的地方，甚至最早最早我跟着我爸还有他的哥们儿们啊，这个在烧烤摊儿当时吃的那些串儿啊，吃的那些小凉菜还是那个味道，所以这都是每次回去跟着家人必须要去，也不能说打卡吧，必须要去这个解解馋的地方。还有朋友说了，前段时间收到了 Listen to One 的奖品，飞儿专辑啊，飞儿乐队的这个新专钻石之心，也很开心。燕林说在聊天的当中可以中奖也是一个惊喜意外，

年轻的朋友从外地赶到北京，你会有一个新的打卡地啊，就是要去到东边通州那边的环球度假区。那么从前期这个压力测试啊，包括近期的一个运行情况来看呢，是能够想象到啊，其实也不用想象，就算也能算出来。对，最近包括各种机票，像周边的酒店都已经订满了，就去往度假区那边的游客一定是不在少数的。但最近要跟各位提醒一下的是，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环球度假区那边是需要提前在网络上面 APP 上面啊，这个下载软件，然后实现这个预约购票。而且呢，去过或者去那边转过的朋友都知道，环球度假区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它正式园区，以及园区之外的城市大道。城市大道那边不光有环球影城这个最大的那个 logo， 还有就是他们在园区当中能买到的一些纪念品啊、周边呢、啊，以及一些餐厅有特点的一些美食，都可以在城市大道那边是吃到的。但是啊，在10月1号到3号，就是最近咱们这几天呢，城市大道也是需要游客购票进入的。因为在此之前，城市大道是可以是直接免费去逛的，然后一直到园区的入门处才需要检票。但是现在相当于把园区的整个检票口挪到了城市大道的门口了，所以如果说打算在最近3天之内想要去到那边的话，一定要记得提前线上购票才可以进入城市大道。而如果说避开高峰期也没有问题，从4号开始呢，城市大道就是免费对外开放了。包括最近呢，这个东六环主路南段呢也是正在进行施工，所以占用了南北双向最内侧的一条车道，对于车辆的通行影响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加上东六环只能从这个内环嘛，北向南的方向进入环球度假区，所以建议各位自驾的朋友去往环球度假区呢，可以适当选择京哈高速。这首歌来自陶喆，小镇姑娘。 还记得多年前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都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就是那么的纯净。直到你收到上榜的通知单，我的心里就变得很乱，不知为你而高兴还为自己忧愁，只好就放你走。 什么我不能放得开，也舍不得啊，这个 出门戴口罩。您现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热的温度， 丘比特也会有吩咐， 迷失在丛林最深处，幸好我们的爱是双向奔赴， 我对你的爱不予怀疑， 你的每个眼神我都在意，喜欢看你穿外衣， 你在我心中没人能代替，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遍 地盘，你说如此也好，放轻松，我相信这次不会跌倒，甚至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偕老，早已中了你的毒，也不需要解药， 也只有你能看见我的另一面，而我有几分每天都会听一遍，要把你的温柔藏在我手心里面，以后每天都会给你新体验，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天 仲夏夜之梦，前两天刚上线了一首单曲，来自妈妈毛眼七还有 Rose 赵露思两位的首次合作，这样的一首就两位女生共同来演绎的一个甜宠气息的小情歌嘛，所以不管是从歌词还有旋律的搭配上来说，这种氛围感非常非常的强，而且呢又有一种酷飒还有直击人心的一种 rap 说唱的唱段在里面，所以可能把爱情的多种的部分啊，对，用艾柯的话来说，部位这个不同的样子也都从音乐当中给唱出来了。继续来跟各位推荐一下在北京还有哪些小众一点的去处啊，还想问问各位啊，此刻正在车里面也好还是在手机上听广播的朋友，有没有这个平时喜欢养一些昆虫的，或者说对于这个昆虫本身就比较感兴趣的朋友们，因为可以在北京有一家店当中去真正的实现啊，撸昆虫，你看什么就是猫咪主题咖啡有，然后小狗的小猪猪的都有啊，但现在有一个这样的这种自然界的奇宠萌宠生活馆，就在海淀燕莎地下一层，这是一个能够在北京直接上手撸昆虫的地方，而且特别适合孩子带着父母去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真的觉得可能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在昆虫这方面的好奇心以及胆量，孩子们真的是更胜一筹啊。里面不光有这些昆虫的标本呢，还有像赛博朋克这种昆虫机器人，包括像兰花螳螂、霸王角蛙，就这种可能大家一般都很喜欢的，在这家店里面都只能去当一个配角啊，还有很多，比如说这个蜥蜴投喂、套圈抓寄居蟹等等一些互动的游戏，都特别适合家长

蔡健雅带来的 Letting Go， 在18:35娱乐最王牌正常直播假日的特别节目。再次跟各位说一句假期快乐啊！刚刚上车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们，你好，我是思萌。在最近的国庆几天，我们娱乐最王牌的王牌 Band 也是照常直播，而且是由单人模式，由各位啊，我们自己带来的一些私藏的假日歌单，包括也邀请大家啊，分享一下你的假日心情和你的假日音乐，我们共同来完成最近几天的直播，给很多啊开车在路上的朋友，特别是这个时间点下午5点到7点钟，假期依然保持出行状态的各位朋友，带来一些好声音、好音乐啊，还有更多的精彩演出也要持续分享给大家。10月1号到7号，由国家大剧院委约创作，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演出的原创话剧《直播开国大典》将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连演8场啊！张鹏、吴越、陶虹、吴比，还有刘威、苏青等老中青的3代艺术家联袂演绎，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北平新华广播电台接到《直播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的幕后故事，首次搬上了舞台。那么订票电话是6655000，要记住这样的精彩的演出，从10月1号到7号是连演8场。天色已经渐渐将晚了，听到这样的一首翻唱吧，今天特意选择，希望在此刻的电波当中送给你，喜欢你，来自一个男生的版本。 喜欢你给我你的外衣，让我想躲在你身体里。喜欢你借我你的梳子，让我用柔软头发吻你。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喜欢你车窗上的雾气，仿佛是你的爱在呼吸。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牵出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我的心，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 心头总是有一阵温热，车窗上映的繁华与寂寞是谁的，而此刻上空的颠簸满载了爱，轻轻把我包围着。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来听到的是桃子和赵二的一个乐团的合作，两位也是他们作品当中少有的两个人的声音同时出现的一首歌 Never Last Night Party。 It's like you wanna walk up your own land. It's like you still think you should make a choice. It's like the thing that not a complicated,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Where everyone's shouting, hurry up agai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One day you will look at yourself in the open and necessary. Follow heart, let them go, everything will end up alright. You can say never, never, never. Especially somebody brought it up and make it rewind it. It could be too sure, like Blaine Kovacs. Shake and dice when you realize. Never say never, but you just said it twice. Like, some little things are not complicated, but you don't understand. When everyone's shouting, hurry up again,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One day you will look at yourself. Somebody brought it up and make it rewind it. It could be too sure, like Blaine Kovacs. Shake your dice when you realize. Never say never, but you just said it twice. Like Last Night Party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男女对唱，又是一个合作，还加入了 rap 的部分啊，就是 never 啊。在接下来这一时段18:44。有一首歌我特别今天特意准备的，要在十月份的第一天的直播当中来分享给你的。但是在听这首歌曲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在电台当中听到那么多歌曲，在流媒体的平台上听到那么多好听的音乐，那么究竟一首歌是如何在大概4分钟这个时间段里面去如何鼓舞到你，打动到你，或者说直接唱到你心里面去的？当然我们比如说抛开那些触景生情的歌词啊、故事等等，其实在旋律的编写和编排方面，包括演奏，你会听出来不同的乐队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风格所在。比如说在接下来今天我要给你分享这首歌，在2005年的 Coldplay 的专辑 X and Y 当中，这也是相信包括我在内很多很多朋友在音像店唱片店第一次接触到酷玩的一张专辑啊 ，X and Y。 有人说干脆叫染色体算了。在当时的引进版的 CD 当中还有一句话，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记得，叫做因为酷玩，摇滚像一首诗。而就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大概2分35秒左右，就是当 Martin 的声音唱段结束之后，你会听到的是一段电吉他在不断重复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旋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重复的音乐的段落，它的间奏让人听起来直击人心，而且又能够积蓄力量。我们来听听吧，一起回到2005年 Coldplay 的现场，听到这样的一首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Fix You。 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When you feel so tired but you can't sleep, stuck in rivers, and the 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worse?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r bones,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 And high up above or down below, when you're too loved to let it go.But if you never try, you'll never know just what you were.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gnite you. 就是这里， 自 Coldplay 带来的 Fix You， 在2005年的专辑 XY 当中的一首歌曲啊。刚刚就提示各位，那个段间奏当中不断递进的那种情感，不断重复的旋律，就会当你内心的那种情感在不断的积压积压积压，随着它那个架子鼓的声音进来之后一下子释放出来。如果你也很喜欢这首歌，我强烈推荐干嘛呢，去网上找到他们在现场演出的一个视频的片段。因为你要知道在前半段的时候视频里面更有意思，Martin 基本上是躺在一个很大的梯形舞台上躺着素面朝天对，然后呢这个四肢非常慵懒的放在一侧，然后呢一只手拿着话筒直冲天空在唱歌，一直唱到中间的时候，在舞台两侧将近有上万的观众都在跟随着他一起来进行万人大合唱，而且每一个人手上佩戴着一个进场时特别赠送的手环，橙色的。所以当所有人随着音乐的节奏，随着最后的礼花最后的节奏上来的时候，情绪爆发出来的时候，每个人把手举起来，你会看到整片演唱会的现场就是一片橙色之海。 Fix You，在前段时间如果说特别特别的累啊，或者说特别疲惫，为了这样的一个假期的倒班要频繁的加班疲惫的时候，不妨把这首歌收藏起来来听一听，也希望能够在此刻治愈到你。 秋天会让你想到什么？想到什么？巴士、驿站、长街，还是夜色里的人群，或者小酒馆里的音乐，这些都可能成为画布上的元素。万物生长的植物也都会在这个季节盛装出席，风也会比往常显得更有态度。娱乐最王牌，续写秋天。 OK， 最后还剩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娱乐最王牌的最后一首歌留给了今天的另外一位王牌 DJ 啊，分享出来了他的计划和他的心情，想点这样的一首歌曲 One Republic Apologize， 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可以随时找我预定在明天的王牌点唱计划当中的歌曲位置，97次最王牌的公众平台点击关注，或者聊天室里面娱乐最王牌直接留言就好。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思萌，再次祝各位假期快乐，咱们22个小时之后再见。